早上九点新闻前，晚上八点新闻前。新城广播为全城注入香港好能量。 午夜十二点， 新城电台新闻报道。 现在有访华报道呢一节新闻。大屿山以澳水域有鲸鱼搁浅，渔护署启动应变计划，联同相关部门同海洋公园保育基金人员巡查有关水域，评估鲸鱼的身体状况和采取合适的拯救措施。渔护署下午接获警方报告，指以澳水域发现有鲸鱼搁浅，初步估计鲸鱼长大约5至6米，身上有伤口。署方呼吁市民和船只切勿接近鲸鱼，以免对它造成危险。政府明年起优化文化艺术盛事基金运作和申请安排，加强受资助活动必须具备带动旅游和经济的元素，采用固定申请周期，每年接受三轮申请，引入配对资助，鼓励活动主办方引入商业赞助，和加强关键绩效指标要求，以更好监察活动成效。文化体育及旅游局说，期望优化基金运作，以更好和更有效推动文化艺术发展，并且带动旅游经济。局方说，目标是每年支持最少10个项目，达至更有效善用资源。三轮申请的截止日期分别是4月、8月和12月底。申请者必须在活动举行前最少半年递交申请。当局又说，透过配对资助以鼓励引入商业赞助，能够拉动商界机构的参与程度，促使业界循产业化方向发展。敘利亞反對派武裝攻入北部的第二大城市阿勒頗大部分地區，有消息說鄰近的伊德利卜省亦都被反對派武裝控制。政府軍就證實軍方暫時撤走駐阿勒頗的部隊，為反攻作準備。路透社早前報導，當局已經關閉阿勒頗的機場和所有通往阿勒頗的道路。有人權觀察組織就說，叛軍控制了阿勒頗市內的政府中心和監獄。反對派武裝這一波攻勢遲於星期三，更加在三日內攻入阿勒頗，是八年來首次進入市內。據報敘利亞總統巴沙爾主要盟友之一的俄羅斯承諾提供額外軍事援助阻擋叛軍，俄羅斯戰鬥機亦都連夜對阿勒頗市內部分地區發動襲擊。泰国国防部表示，多艘泰国渔船遭到缅甸海军开火，一名渔民堕海溺毙，另外有31人被缅甸当局拘捕。泰国传媒引述国防部发言人说，涉及的15艘渔船星期六在南部拉朗府对开海域捕鱼，期间有两艘船遭到缅甸海军拦截开火，三名渔民堕海，其中一人溺毙，有两个人获救，有31名渔民被捕。泰国外交部正系同缅甸当局协调，寻求对方放人。有渔业部门就呼吁泰国渔民到泰缅接壤水域捕鱼嘅时候要加倍小心。呢一节新闻报道完。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新城电台 天气报告。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天晴干燥，明早天气清凉，市区最低气温约17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最高气温约2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气温逐步回升。现时气温19度，相对湿度66%，请注意火灾危险警告为红色，表示火灾危险性极高。 Music on board. 来自南韩的女子组合 TWICE， 其中的三位日籍成员 Mina、Sana、Momo 组成的日本小分队，最近重新演绎16年前2008年日本冲绳殿堂级女歌手安室奈美惟的作品，直此向这位日本天后致敬，诚意推荐 Misamo New Look。 行政长官在2022年提出兴建简约公屋，比轮候传统公屋三年或以上的一般申请者入住。首批在元朗油博路和牛头角彩兴路单位，将于2025年第一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政府会为合资格住户提供特别搬迁津贴，金额最高12,550元。详情请浏览房屋局网页。 大家好，我是 Daniel 陈浩源，香港轮椅羽毛球运动员。逢星期四下午5点到6点，新城资讯台有我的节目《睇你有冇份》。《睇你有冇份》顾名思义，我哋每一集会请唔同嘅嘉宾，各行各业嘅嚟睇下，到底佢哋同体育之间有冇唔同嘅火花，同埋体育之间同我哋有咩关系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黄昏5至6，新城文化会馆。星期四睇你有冇份。主持轮椅羽毛球运动员 Daniel 陈浩源。 咁最后我哋第二小时今晚嘅恐怖热线啊，如果大家想分享一下，即刻出声，我哋嘅嘉宾嚟啦，电话旁边， 好啊，好好啊， 系啦，我哋电话号码系1834997啊，咁啊，电话旁边咧，第二个钟头开始咧，就呢一位咧就系未上过嚟节目啦，但今日就喺节目第一次同佢倾偈啦，系恐怖热线，就系、是、一位咧喺湾仔区生活咗一段时间啦，咁佢亦都对湾仔好认识啦，亦都喺湾仔带好多鬼故团嘅一位朋友，就系秀平姐。你好啊， Edmond 你好，大家好。 咁啊，识咗秀平姐好多年啦，咁啊，所以咧，我有关于湾仔嘅事件啊、历史啊、灵异文化，我就会请教佢噶啦。咁啊，今日都倾下偈啦，了解一下一啲同先人有关嘅个案啦。喂，但未讲之前咧、我今日想讲一样嘢先，就是、因为我一路都同秀平姐有喺湾仔拍嘢啦。咁而湾仔其中一 间咧最出名嘅鬼故嘅一间屋咧，叫南固台啦。 系 系啦，我但系最近我先知啫，因为咧我见到一啲网络嘅拍摄嘅朋友啦，拍片啦，拍翻南固台啦。咁佢好仔细咁啊，走去影翻南固台嗰三只字啦。但系咧，我见到楼下咧，佢原来影到就系叫做杨船街，但系我哋一路都讲。南固台边系咪就喺船街咯？我系第一次听到嗰度叫杨船街嘅，于是我即刻问阿秀平姐啦，系咪以前叫杨船街噶？ 系啊，以前系叫杨船街嘅，因为我条街咧系即系喺一百几多年前咁啦吓，咁咧佢大道东咧海边已经系海边嚟嘅， 系 佢系一啲啲船咧喺嗰度修理嘅，咁啊即系。啲大洋船啊，咁样会去到嗰度，嗰度咧就修理，所以嗰度叫洋船街。转个弯咧就叫捷船街。 捷船街， 啊、即系佢唔系话船街隔篱就叫捷船街，系另外一种咧，两支旗杆嗰啲快船啊，当年嘅快船咧，叫捷船街咁样。 哦，原来咁嘅，所以咁、 啊、 后来点解会冇咗个洋字，变咗就船街咧？简单称呼。 以前中国人咧咩都简化嘅，即系好似啲就算老人家咧，佢中间都删紧一个字嘅，或者加个老乜咁样。 哦，即系好似我潘少聪啲人而家叫冇叫我潘聪嘅啫。 潘聪。 好，明白。 就系咁解啦。 呢个手平姐。 或者潘老聪。 咁样，系迟啲啊，迟咗几年就潘老聪。 讲广东人嘅习惯就系咁啦。 哦，所以咧。真系有啊！有时啲嘢就系咁样啦，唔睇多啲就唔知嘅、 啊。 原来以前叫洋船街， 哦，系啦系啦， 好啦，咁我哋今日翻翻呢个话题啦。有冇系关于喺湾仔嘅吓仙人灵异事件定咩啊？ 仙人灵异事件嗱，其实咧，譬如讲殡仪咧，其实我旧年亲出嗰个团咧，好主力都系讲殡仪馆嘅，系啊。咁我细节到咧系讲咩叫 A 牌啦、B 牌、C 牌咁。咁啊，阿杜生咧所演嘅咧就系 B 牌啦。 咩意思啊？咩 D 牌？ 正式殡仪馆就系 A 牌，长生殿叫 B 牌。 哦， 系啦。 哦，咁样嘅，原来有呢个称呼嘅。 而家新嘅制度咧，系你见唔到棺材。见唔到嗰啲寿品乜嘢，你见唔到佢叫棺材铺冇呢三个字，唔、可以，呢个系法例嚟嘅。 哦，原来咁。 所以咧，你见唔到棺材噶，但系有啲人话唔系，我仲见到、因为佢个牌咧系喺佢立法之前嘅，佢、又冇搬个地址咧，佢仍然可以展示佢嘅棺材出嚟啦。咁你见到有棺材嗰啲咧，我间铺一定系好耐啦。不过以我所知就冇乜啦，好似上环有一间，红磡有一间。 吓、唔系红磡都有好多棺材噶，真系摆棺材噶，都有好多啊。 你系喺外边路过，你都睇到嗰啲啊。 系系系， 唔系话你可以摆棺材啊，系展示出嚟，你喺门外面可以望到嗰啲啊。 系系系， 系啊，佢有分，所以佢哋行内有分 A 牌、B 牌，而家新嘅嗰个叫 C 牌咁样咯。 哦，收到收到。 许冠文都有话。牌你就唔可以转啦、咁 议 论有呢句说话 系噶， 系啦、 知道。 因为我做个团咧，我要做好多 research 噶嘛，呢啲都系做 research 啦、戏都系做 research 翻嚟嘅啫嘛。 又听到多样嘢啦，好啦，点啊？仙人回魂报梦定系点样啊？应该 我先讲我爸爸先啦。 好啦， 咁我好多谢呢套戏咧，就即系俾我一啲回忆嘅，令我记翻起一个遗忘咗，因为好主力落咗喺妈妈身上啊，照顾佢，咁变咗我爸爸早死，对爸爸嘅爱咧，忽略咗，忘记咗，俾我。好多谢呢套戏令我记翻我爸爸对我嘅爱。我记得嗰阵时候我爸爸即系比较早啲去世啦。以前咧嗰啲 即系大孝啊，回魂嗰啲做到好足噶。我哋仲喺殡仪馆过夜嘅。 系啊，以前有啊。 全程系瞓地下噶，你冇床瞓噶喎。 嗯，守夜。 全程瞓地下噶，全程人哋家属谢礼，你都系坐喺个地下噶。 系， 咁啦。咁我记得我嗰阵时咧，我爸爸回魂啊。咁、我哋嗰阵时做到好足噶，连亲戚都要嚟我哋屋企等候。先人力的回魂的，是。那我们那时候养只狗呢，那只狗呢以前呢半夜 有人走过呢就吠到拆癫的、那只狗那些吠声呢惊恐得来好威这样叫的。 以前没有的，从来没试过的、 未从来没试过、是我问我爸爸回魂我问、那我们我问咁我爸爸最中意食嘅寿土咧，第二支发觉咧系一个个手指印喺个土上面有啲手指印凹痕。 有几多个啊？好多个。 大约有四个岛啦，咁样。 O K， 咁即 系。但系吓、另外一件更奇怪嘅事咧、真系。好，我哋好感觉到我爸爸翻过嚟。我爸爸最爱锡我两个人咧，就系、一个我姑妈，即系家姐，一个就系妻子啦，我妈妈啦。佢两个人两只手啊，手都系满晒，两边都系一个个乳黑色嘅手指印。 哦，又系手指印，即系要笃过落去咁样。 系啊，系啊，即系佢。佢可能系摸过佢咧、一啲即系仙人啊摸过啊，或者一啲灵界摸过咧，就会留下一啲瘀痕咧，系一个个圆圈嘅手指印， 两只手指都痛嘅喎，系咪咧？ 唔痛， 系咯，应该唔痛， 唔痛， 嗯， 净系佢两个咧，系一个个手指印。 咁佢哋嗰晚有冇 feel 到噶？定系第二日先发现嘅？ 第二晚才发现，因为我哋咧就系、个厅嗰度摆一啲位俾佢哋啦，摆一啲台招呼啲牙差啦，咁、我哋咧就翻晒入房瞓、所有人都逼晒入两间房间度瞓觉，系冇发现，净系咧半夜听到只狗咧好凄厉嘅叫声咁咯， 即系佢应该见到啦，就系、咁样啦， 系啊系啊系啊，就系咁啦。 咁、爸爸都挺有力量的，是不是应该这样 说。我爸爸都收到的嘛。是啊，是 的、他都是有法之人来的、原来都是。 是啊，我爸爸都收到的，这样 咯。OK， 那除了这样之外，那有没有说其他动过啊，还是怎样啊，或者回来好像刚才我们嘉宾说有些手掌印插落啲米缸度啊，这样。 我爸爸就冇啦，但系就其他都听好多呢啲咁嘅说话。咁我另外咧有个师兄咧，咁佢嗰阵时到即系过咗过咗一段时间啦，十年八年啦，咁嘅时候咧，咁就到我妈妈走嘅时候咧，个师兄话俾我哋听，回魂嗰晚咧，佢唔系净系翻屋企， 去边度？ 佢会去啲仔女屋企咧，去睇一睇佢，周围去，可以周围去， 可以周围去， 系啊，可以周围去。咁、即系叫我哋都留意一下啦，或者如果你有心嘅，你咪摆啲佢中意食嘅生果啊，食物啊摆喺度咯，咁，咁到一个好奇怪嘅。佢话俾我听有呢件咁嘅事咧，到我师兄走嗰阵时咧、我证实真系佢讲得冇错。 点解咧？ 因为佢回魂嗰阵时咧，都系周围去嘅。佢唔系净系翻去自己屋企，原来佢去咗佢个女屋企。但呢件事我点知咧？我系透过报梦话俾我听。那个报梦咧就好似一个预告片咁样，嗱、呢个就唔系预告片啦，呢、这个系事后佢我睇到一个场景咁、见到阿师兄去到个女屋企， 咁去到个女屋企咧，咁就阿女屋企个洗衣机咧就漏水喎。 哦。 咁我话点解咁奇怪咧？咁啊发梦啊！我以为发梦咧，咁都打俾阿女女听，话俾佢听。咁阿女女听完就算啦。咁过几日阿女打电话嚟，话俾我听系阿姨真系。 嗯。 我屋企个洗衣机啊，姐姐话俾我听。下低漏水啊！洗衣机下低一桶水啊！我哋即刻去搵人修理。 即 系呢个可能就系父爱，阿女好危险啊！ 系啊， 佢要透过咩渠道咧？去话俾个女听咧？因为我都有少少呢啲 feeling 啊嘛。我 feeling 咧，多数落咗喺梦境嘅。 OK。 是啊，是咁，咁就真系原来阿师兄好最锡呢个女嘅， 唔舍得咯。 佢就系透过话俾听，为危险咁啦。呢啲就系讲佢，我证实阿师兄讲得啱。回魂不一定翻自己屋企，可以去仔女屋企咧，周围去睇下地啊，即系。对佢呢个最后嘅关怀啊，咁 系都好感人嘅吓，听到呢个 好感人啊，真系即系父爱，我哋要打破一啲传统，尤其是而家更加啦，原来即系父爱仲更加之系对，好似恋人咁咁咯， 系好啦，收明姐翻嚟之后，我哋仲有一件事可以倾下，好翻嚟继续今晚嘅恐怖故事。 恐怖异事，潘少聪，1834997，1834997。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理财家、 教育家、 生活家、 体育家、 艺术家、 娱乐家、 慈善家。 7×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覆盖不同领域。 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Metro 8 Family。 我哋即刻电话里边咧，继续同翻秀平姐倾偈。秀平姐， 好嘅，系啦。 哇，好啦。 咁啊，另外一件事咧，呢件事咧都令我即系好介怀，即系伤心咗好耐。 系 我一个朋友咧，佢系即系癌症咧，佢原本就好咗，咁就复发咗之后咧，就好快就即系离世。 系， 但系佢系一个单亲妈妈。佢啲仔女好细个，最大嗰个都系读中学中三、中四咁啦。咁啊，细嗰个好似都系六年班定方温仔咁。咁即系我哋已经系好多渠道都帮佢，但系始终我哋唔系嘅亲人咧，我哋帮嘅有限。咁我记得佢。即系临走嗰阵时咧，都即系佢好大希望话自己好翻晒，即系佢系好唔甘心嘅。有成好翻有成四五年，差唔多话叫过危险期，点知一复发就去世。咁佢去世嗰阵时咧，佢又系嗰个。报梦，即系呢个报梦咧，就唔系话即系我同你讲嘢，佢真系好似一个预告片嘅场景。我见到佢翻屋企搵嘢，搵乜嘢咧？周围喺个床嗰度搵嘢，咁我就记得 佢好中意啲玉器 嘅，好咁样，好中意玉器。 玉 器， 玉额嘅， 玉额。 我记得佢俾过一只玉额，我哋睇系好靓嘅。 哦。 咁跟住我就同佢即系喺内地落咗落嚟嘅家姐帮手咧，我话喂，佢好似喺屋企搵嘢喎。 哦。 佢会唔会乜嘢啊？咁佢真系喺个电视柜侧跟搵到。好普通啫，咁好普通啫，唔好靓啫，唔使咁乞嘢啊，咁咁收尾过咗两三日咧，就，哎，秀平姐，佢真系揾到，真系揾到，原来佢嗰件玉器喺个床头嗰个柜仔度，有件好靓嘅玉器，我话咁你要拎去俾佢陪葬，因为佢俾过我哋睇，好中意呢件嘢。 哦，即系当时系未落葬嘅。 未落葬，真系未落葬嘅、 哦，好在啫喎。 佢呢啲咪好似预告片咯，佢、 啊、 可能佢真系要求我哋帮助佢。 咦，咁啱又系俾你梦到？ 系啊，我谂佢系即系佢接触嘅人可以同边个系可以透过一啲 channel 咧可以接触到咧，去即系合作咁。 系咯、啊，就揾你嗱，你唔算佢亲人啦、啊，咁但系不过可能。你有呢咁嘅能力， 佢系同埋有咁嘅即系 feeling 啊，喂，即系可以接触得到啊，沟通得到啊，同埋佢一路入病，我一路都系帮住佢。 系。 咁样咯，吓、啊，咁佢都好当我亲人咁，咁真系佢揾到两下就俾佢落葬。 嗯。 咁但系另外有啲咧，就又系好似佢好似未去世咁同我倾偈。就话唉，生前都系咁辛苦、 嗯， 死后都要咁辛苦。咁啊呢句，我好怀疑死后点会辛苦呢、 嗯、 我点帮你呢咁啊，第一样嘢，第二样嘢咧，我睇到一个场景咧，就 系 佢殓葬嘅场景，系一个即系好似即系。出殡嗰啲灵堂嗰度咧，有一道好强好强嘅光线，弹到佢好辛苦。我话点解咧灵堂会有光线咧？点、解会有道好强嘅光线咧？咁、我都系发梦，我都要寻求。 系啊， 喂，可能佢真系要我帮佢咧。咁、我去到佢屋企，我一睇，我就知啦。 嗯。 佢哋即系始终即系可能唔识啦，或者仔女细都系听人讲你，诶、哎、你翻你哋要点样点样，屋企要点样点样做。原来咧就将佢嗰个即系临时嗰个香烛灵位嗰张相就摆喺地下。 乜地下？ 我 话 错啦，错啦，唔系咁摆啊！ 佢摆即 系我话唔系咁摆。 点摆地下？ 因为他们听人讲呢这些过世的先人呢、是不可以 跟祖先摆在同一张台的嘛、是 对 的但 是要摆另外一张小的台 就不是正正摆地下 不是神台 是 但是也都不是地下、除非那些即是未满几多岁所谓踎地主脚呢就摆地下他可能又听人家讲又错咁我咪就係讲生前又咁辛苦死后咁辛苦、我话唔係咁摆咋你摆张细嘅台仔或者买张一啲木凳仔摆个托盘就摆到佢未出殡之前喺屋企每一日每晚 将 佢装香同埋佢要食嘅送菜摆上去供俾佢。咁、佢就係讲一句生前又咁辛苦死又咁辛苦我一去到我知道咩事。 原来摆错位。 另外一个我到而家都好唔开心我帮佢唔到。原来呢因为佢始终係单亲喺经济上面呢有啲困难㗎嘛。咁佢係喺医院嘅后门出殡。 嗰啲就叫做院出啦。 是啦咁呢佢房间呢係摆放个先人等你哋瞻仰为容但係呢出面呢係摆一张相摆一张接台摆少少啲生果啊就係、是、贡品啦同埋呢一个 化寶的爐，好像你屋企一個桶仔那麼大。原來我做強光呢是戶外，我們去拜都熱到我們死的，曬住太陽、我做強光就是強烈的太陽射到去仙人我張靈、即是那個、那個位置那張相到，哇，我當時我真的想喊出來。因为他都是给我一些服务，一站式的服务，那我们真的，唉，我真的觉得有愧于你。